请听金少山演唱的《木虎关》。 囊中不断，任何他的身。 碰杯，最后请听金少山演唱的《忠孝全》。